那年白芍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时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 多少人

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过年喽，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喜欢听音乐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妮蔻为你准备的春节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历年春晚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好歌。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旭日阳刚的《春天里》。 如果有一年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年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2010年，旭日阳刚翻唱歌曲《春天里》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同年呢，他们也是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平民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并获得了年度总决赛的亚军。随后呢，是参加了央视的综艺频道互动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并获得了央视春晚的直通卡。2011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分别在晚会中演唱了歌曲《春天里》和《我的未来不是梦》。旭日阳刚的成功经历和坚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旭日阳刚。他们既没有特殊的背景和身份，又没有经纪公司的包装，他们完全是凭借朴实憨厚的为人与对音乐的执着和坚持，演绎了一出由草根变明星的励志佳话。同时呢，也为更多怀揣音乐梦想的普通人带去了温暖和希望。了解到真正的特色音乐都是来自于民间，靠的是积累，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早年农民工的特殊经历。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年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年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无私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也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年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 这此刻烂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

粗糙的方法给彼此安慰，不能以为就像刺猬爱上玫瑰，当防卫是自我的基本配备，心里还有谁算不算一对，脆弱是种罪，所有伤悲都消失，借题发挥。不能以为就像刺猬爱上玫瑰，曾以为直来直往才不虚伪，我们是同类，却不算一对。方法给彼此安慰，就像倔强的刺猬爱上了多心的玫瑰，当寂寞爱也无法封住包围，心里越有愧越说无所谓，心里越疲惫感觉越对反应却越发尖锐。 最初最清凉最开阔的天空，三走摩天

1984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明演唱了这首《我的中国心》。同年的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明用醇厚而又带着金属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我的中国心》，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的不只有靡靡之音，更是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全球华人对于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其实很多爱国的歌曲呢，都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是黄真呢，他很聪明，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而整首歌呢，都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的耳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张明敏的这首《我的中国心》。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转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等待着日出，容 都算数为主，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将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哦，我知道过错却忘了弥补，你知道珍惜却忘了让步，当你我穿过彼此的瞳孔，心里再不会提结束，我们的故事中相识到算数为主，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将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生莫名感动 I fall in love dreaming about you， 我将你等于整片完美天空，我将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将你 情深。

那些会被过去伤害。